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我哋再讲多单嘈嘢。 哇，今日真系好嘈，我觉得真系。 好多打开报纸放到都死人。打交 系啊，踢波踢到就打交喎、啊、又。 喂，呢、這个又系咩欧国杯喎、 啊？系啊， 俄罗斯勇等追打呢个英国球迷、啊。 呢、這个真系冇跟喎、啊，呢、這个系打做咩要打交嘅咧？ 输波咯， 即系俄罗斯输波。 你唔好问啲咁深嘅嘢， 最基础嘢都 唔系喎，话一比一赛和、啊， 赛和 跟 住 打交， 系啊，赛和、啊。你唔觉得踢波就好中意打交嘅吗？ 肉紧啊嘛，大佬！ 但我真系唔明咯，因为我唔系好 好睇波。 我有睇，但我冇嗰只咁投入，投入到输波我要揼鬼死你嗰啲咯。你哋有冇呢个样嘢？ 冇噶，冇噶。 因为咧，我嗰时以前喺英国读书咧，我喺个餐馆做啊嘛。 嗯嗯。 咁咧，我哋咧就好小心咧，就嗰日嗰场波咧，边个赢边个输嘅。因为咧，我老板就话咧，如果即系。唔係英國贏咧，我哋快啲收檔，因為咧我的餐廳就是賣酒嘅，都即係賣啤酒，即係有啲人咧，我哋個餐館咧就係、坐低食嘅，但係咧佢可以入嚟一磅買一 pint 嗰啲 lager，、跟住就喺度飲咁，咁咧我哋嗰時就係知啦，因為我哋附近有個球場，咁如果萬一嗰晚嘅賽事咧係英國輸波咧，其實唔係係蘇格蘭，嗰時係蘇格蘭，咁我哋就真係落閘走人噶啦。因为好惊嘅，因为嗰啲人咧喺睇波嘅时候已经饮到啤啤呼噶啦嘛， 输波就要落闸吧？ 系啊，即系自己人、自己人啊，输波啊， okay. 就要落闸咯。 OK， 系咁喎，因为佢哋真系饮开酒，跟住嚟到其实都有时咧，就算佢赢波嚟到咧，都系语无伦次咧喺度搞搞震，所以我哋就好怕嗰晚系踢波。 即系佢哋系有个文化，就系但凡踢波就饮酒，饮完酒就会饮个癫癫地咁样嘅。 系啊，赢咗又好兴奋，输咗又好燥底。所以真係好鬼煩嘅喎，香港又唔係咁，香港咪唔俾賣酒噶，即係睇波嗰時。 俾， 咁點解香港冇飲到咁 pat 呼嘅好似？ 我真係覺得係佢哋真係乘機喎。我你問我嘅話，即係你幾時都可以飲醉酒，咁但係你飲醉酒癲唔癲就係睇下你身邊啲人係咪都一齊癲嘅嘛。咁如果大家都一齊癲嘅，咁咪好開心一齊癲咁咪亂曬。 但你有冇去過外國睇波先？ 我冇啊，冇試過。 你有冇睇過？ 冇。 你都唔睇？ 香港睇啊嘛，冇錢啊嘛，你估成日過到外國咩，大佬？ 唔係我唯一一次咧睇現場波咧，就喺布拉格嗰度睇喎，叫唔知咩布拉格是唔知咩，我唔記得咗個名啦已經。咁你係一入去嗰時咧，係好森嚴嘅喎，所以都係有曬騎警啦、警察啦，一路咧好似有恐襲咁樣，係好多好多好多警察。跟住你入去又要搜山，又要搜袋，又要經過嗰啲哔哔哔嗰啲，即係嗰嚿嘢咧叫咩啊？即係金屬探測門咁樣咧，好驚嘅喎，好森嚴嘅喎。咁入到去。就又系啲人系咁饮酒咯，食肠咯，同埋食热狗咯，系个个手都有杯啤酒。跟住你有时就惊啦，如果输波死啦，如果嗰度如果系空嘅话，输波就死 了。系啊，自己场就输波就麻烦。 但好跨过，即系排咗一排嗰啲，你知英国嗰啲骑警咧，嗰只马唔系一般跑沙田嗰啲马噶嘛，系好大只嗰啲马咯。 哦， 跟住你做咗成排喺度啦，我想哇死啦！如果真系有咩事。点啊？佢追住架车啊！嗰啲骑警定系踩个踩追住个反踩佢。 唔系嗰啲骑警，我嚟踢散啲群众噶嘛，即系、 啊、真系噶。 系啊，我嚟冲散啲群众。 但好啊，我记得系个蹄都好劲噶。 系啊，其实应该会受伤噶，即系啲人如果硬食嘅话。 唔系，即系一排骑警好鬼劲啊，直头好阅兵咁样噶咯。我都有問隔離嗰個，哇咁嚴重嘅，嘿你唔知啊，踢波可大可小嘅，因為佢又唔知啱啱晉級唔知咩杯嘅，佢、如果呢場喺空嗰度輸咧，死緊啊，個炸彈都有啲彈，跟住我仲嚟睇， 係咯，點解要咁樣咧？嚇打波打到咁樣樣， 係啊，但又好玩嘅睇現場波，即係佢真係一齊，呜咁樣人咯， 係呢啲係幾好玩，但係使唔使嚇一輸波就唔開心就搗亂咧？ 我做呢個咁咯。崩衫起脚、扯头发、箍颈， 好奇怪啫！ 系咪有冇死人啊？呢个 就冇，但放出嚟弹嘅就系啊，都放出嚟弹啊！ 咁同我哋九， 因為主要係又唔同，但係佢講到俄羅斯人係掹爛英國國旗啊咁樣啊嘛， 點解要咁著其實？即係咁，但係你哋唔係男仔唔睇波 喎。唔係，其實咧，我覺得呢啲運動即係足球又好，籃球又好咧，都係啲。制度化咗，即系唔系制度化咗，即系叫做咩合法咗嘅暴力嚟。即系其实踢波同打篮球入面都有好多冲撞噶嘛， 即系球场里边啊嘛， 球场里边啊嘛。咁但系球迷，咁佢哋都即系参与嘅呢个氛围咧，就好似有啲嘢都可以即系癫咁样样咯。即系佢哋喺 发泄嘅，喺 即系你喺香港你踢完波饮醉，你喺香港踢完 波，老实讲句，我去香港睇波睇完波饮醉酒，我最多都系喝国歌嘅啫。 系啦，即系我哋系咁样，我哋系咁 level 嘅嘛。但系佢哋。嗰邊就慣咗，係啦，又係慣咗去到嗰個 level 嘅，即係我哋係要掟嘢打人啊，扯國旗啊，跟住警察係會去掟催淚彈驅散，即係咁樣，佢哋係會去到呢個地步嘅咯。即係我覺得係一啲呢啲運動限制咗一啲嘅暴力，即係人入邊嘅一種原始獸性。咁咧就喺個球場裏邊發生咧， 爆發咗， 係啦，喺球場裏邊發生咧，就會有人舉又牌啊，黃牌紅牌啊，之後就大家一齊踩界，就緊緊鏟到你傷，但係又唔會攞牌，因為成日想做呢啲嘢嘛。咁但係球迷就參與咗呢種氛圍，就做佢自己覺得可以做嘅所有嘢咯。咁就係喺佢哋嘅地方就做到呢啲地步咯。 都中起腳嘅喎，傷人嘅喎。 係啊，咁再加埋飲酒就再癲多一重啦。 咁點解會變咗咁大新聞嘅？冇人死噶嘛，係嘛？ 唔知咧， 有冇人死啊？我睇到冇啊。 但係好似話香港都有啲人睇到好燥噶嘛，嗰啲用樂視嗰啲人睇就係、是。睇到冇得睇啊嘛！佢哋操嘅就操另一方面啊嘛。 樂視就樂視操底就起碼冇踢人先啊！第一就 咩事啊？ 樂視係無端睇下冇得睇嘛。 係啦，各位規委就係、是、我點解知咧？就係、是、 因為你都有睇樂視嘅。 我冇睇樂視，我係睇 Facebook 見到啲人咧就好 唔怪之咁冷靜啦， 好燥底，即係又話咧樂視呃錢啊、回水啊咁樣。 就睇得冇得睇啊！ 系啦，就是、 我想问 Raymond 冇嚟，系咪因为佢订咗乐视，而家佢最近追数啊？ 我怀疑佢系嘅，佢又要话大家要 怪 咗乐视个写字楼嗰度掉炸弹，开枪枪杀 佢嘅开枪。系啦，就系话啲人睇睇下就睇到半路就冇得睇咁样样，跟住之后就 系咩就断咗啊？ 断咗系啊，断 定系卖广告啊？ 系嘛，即系好多用户反映到咧，就手机上面睇唔到个波，睇唔到赛事， 睇唔到个波， 系睇唔到场赛事。 OK， 咁咧跟住咧，乐视就话系一啲技术故障，咁系讲紧人哋技术故障唔关佢事嘅，咁但系佢就都觉得自己做得唔好咪致歉咁样啦。 咁啊，实际上原因系咩咧？ 嗱，我睇翻篇新聞就係話咧，佢就話咧，嗱個官方嘅 OTT 技術供應商 Deltra 咧就有技術故障，所以咧手機 app 就未能正常播出賽事咁話，咁就話咧第二日個 app 已經恢復直播功能啦，不過淨係得聲同畫就冇旁述咁樣。咁但係我諗睇緊波嘅時候，如果遇到呢啲嘢，真係會燥底嘅，的確係想 掟下電 視機嘅。係係 係。不過 唔係有時成日都係個無線，都係一入球佢就播廣告，又係好興嘅。咁 咁无线就唔好提啦，无线你 所以啲人就话如果 都知咩事啦， 即系一场波如果无线同亚视都播咧，就一定睇亚视噶嘛。 O、okay, K， 因为其实系冇广告直落， 冇广告同埋啲防术少啲啊嘛，冇咁嘈噶嘛。 系咩？ 系啊， 但系有时冇钱请几个 人亚视， 大台嗰边请 好 多， 大台都好笑啲、啊， 一时时嘅嗰时有林尚义又几好笑嘅， 啱 系啊，但后来开始 李克勤算唔算啊？ 一半啊！ 李克勤，我就記得佢拎去俾曼聯嗰個咩咧？ 我唔記得咗呢個好熟 嗰件禮物咧， 係禮物勤咯、 啊，送禮勤啊嘛，係我就記得翻 嘅。係咩嚟㗎？唔記得添。 嗰件其實就係咁嘅，佢 球衣嚟嘅係咪啊？ 球衣定係牌定係咩咩？ 總之一幅嘢啦，係一幅嘢。 跟住最尾俾人劈出去更衣室，冇人拎， 冇人拎走嘛。 嚇咁樣衰？ 你唔知咩？黐線就送就影曬相咯， 笑到傻。 跟住就喺更衣室揾翻咯， 冇 人攞 走 咯。系喎，唔系点都好过荷兰叻嘅，应该 荷兰叻佢真系好叻啊！ 讲波 作为唔系一个运动员可以参加佢呢个奥运圣火都真 系 好厉害。 喂，其实嗰个奖真系点派佢嘅？而家其实电视台拣嘅 系啊， 好似系啊，即系佢哋个玩法就 有独家播映权啦， 系 可以揾派一个人做火炬手。 即系系咯，奥委会就系俾有转播权嘅公司决定究竟派边个去送圣火。 O、okay、 K， 但系点解佢系去到？石金界喺边？ 你又要流露？ 喂，讲真，无线冇晒花旦啊嘛，点解要派咁嘅肥佬去？ 其实全世界都 唔系歧视佢肥，不过佢 全世界都系派明星，起码明星 运动员 或者系啲重要嘅人啊，或者系啲好有盛名嘅人。 嗱，佢运动员又唔似啦，明星又过气啦。 从来都唔系 得罪人多啦，佢就 从来都唔系明星咯，唔系过气唔过气咯。 系啊，佢真系唔系，我都唔知点解派古天乐同拜阿、派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好过佢嘅啫。 咁咪与民为敌咯。 系啊， 硬系你哋嬲嗰啲就专系派嗰啲，系咪就 系 make noise？ 调翻转讲咯，系咯，佢唔派阿叻去嘅话，就大家都唔记得香港派边个去啦。佢一派叻，佢大家记得啦。 跟住大家一定唔睇咯， 唔会唔睇嘅。香港人咁善忘， 唔系啊嘛？你叫我睇佢即系跑，佢喺直头去埋你，你 唔系你冇得唔睇，因为佢会跑翻出嚟。 你 若若热内龙嗰度跑噶， 系啊！ 哇，冇搞错啊！ 佢仲好自豪话自己 派 黄 恒秀去咯，即系咪冇可能装？唔系谭咏麟都 OK 过佢啊，系咪先？ 系啊，老实讲， 起码佢都踢波啊嘛， 都好 过 佢啊， 系啊，好波佢啊，我唔知啊， 应该系，除非唔系， 唉，唔知啊，真系。不过呢样嘢，我觉得都唔系好重要啦，即系边个去送圣火，大家即系听完算啦。不过佢得意在就派个大家都憎嘅人去啫嘛， 特登嘅咯，咪就 系特登嘅咧。但其實係咪真係無忌冇曬男星咧？我就諗緊做邊個男星可以派佢咧？如果唔派陳百祥， 咁你派黃祖藍去都冇咁嚴重啊嘛？ 冇啦，咁矮派 黃祖藍仲係無線啲弱噶，我唔知 應該都可能唔係 嘅。哦，係咯，我就唔記得邊個做係黐無線嘅而家。 我連而家做緊無線劇，林峰唔係啦，劇集邊套我唔記得咗。啊，嗰個做醫生嗰個程志美咯， 程志美哦，吳啟華 係吳啟華，叫吳啟華 都 OK 啊，係啊都 OK 啊。 咁男嘅真係冇咯，我覺得。 咁啊派個女， 黎耀祥算唔算啊？ 黎耀祥都 OK 啊， 黎耀祥係唔用黎耀祥 食肝藥嗰個。 OK 啦， 佢都我諗都未必係啦，都冇劇嘅。 真係 唔知冇啦，真係冇。 有劇，有劇，八點鐘嗰套啊。 我宁愿派林日曦去都好啲啊！ 林日曦啊，系咯，派林日曦。 你觉得好似啊 ？O K 啦， 即系话似 救命 大， 但系佢话角唔系郭富城，洪永城，跟住佢话佢自己似。 似咩啊？ 权 我冇话佢自己似嘅， 权上游。 我要讲明，我先至声明。 权上游边个嚟噶？炮菜仔啊！ 系啊，炮菜佬啊！ 炮菜仔过咁嘅样噶啦。 咁我又 唔系我讲，我亦都唔觉得系，我都系似翻自己嘅，真系。人哋似我冇辦法， 咁咪繼續講雷霆咯。我唔知呢啲講，冇乜嘢呢個講咩啦？使咪話？ 使咪話單嘢又係點嘅？其實 使咪話你知邊個啊？ 大家使咪數嗰個使咪話咯？ 你知道我好多 friend 都超中意使咪話噶，即係澳門嗰、那個，梗唔係無線劇集嗰個使咪話，跟住又有。即係有幾廿個，係咯， 人喺度， 有幾廿個咯，跟住仲要有 Mandy Liu 咯，跟 Mandy Liu 又爭贏咗個大婆咯，你真冇留意噶？ 冇、啦，洗米。 咁你哋唔係好想做洗米華嘅咩？ 喂，佢係咩人嚟？ 我想做洗米華，同我 即係做咗幾廿年身家啦，跟住有好多個賭廳啦，跟住有娛樂公司啦，跟住身邊啲女性。朋友又好得啦，咁、咯。 O、okay, K， 即系跟住就而家抌咗个大婆咯，就储紧就有个 Mandy Liu 咯，跟住就帮佢生咗两件咯，个大婆又啱啱生咗件咯，同一时间咯。 哦，即系都系钱多女多嘅一个人啦，系嘛？ 咁唔系你哋梦寐以求嘅咩？ 咁但系好烦嘅，对佢 系好烦嘅，咁样见晒报咁样样， 系啊， 唔系咁又唔见报咧。就 OK 嘅， 唔見報 OK 啲，但係 我原來係咁嘅， 唔見報 OK 啲，見曬報，見曬報喺條街度俾人認得咁樣樣，即係一諗起你就諗起呢啲嘢，我覺得真係唔係幾好玩喎。 唔係咯，幾型咯，但係好靚仔㗎，係 嘛？ 咪典型 playboy 咯 ，OK 嘅。 即係嗰啲黑，應該係嗰啲黑 OK 啦 ，OK。 即係行古話，行下。跟住， 喂，你都知道好多嘢，我去一轉澳門啫喎，知咁多嘢。 我唔係，我大佬黐線咩？去一轉澳門，我去咗好多年澳門噶啦。 去咗好多年澳門嘅 ，OK。 係啊。 仲有咩料白嚟聽下？ 冇噶啦，咁大鑊。即係佢就係嗰啲，應該係嗰啲搭馬仔之前係咁樣，跟住即係一路醒目啊，咁樣一路埋到啲大馬頭，跟住就自己。 但係佢本身做乜嘢嘅咧？其實 咪搭馬仔咯。 搭馬仔， 我諗係即嚇。 做咩啊？ 即系揾一啲大人物去赌钱咯，跟住就收 哦，即系 agent 咯，就系 系咯 agent 哦， 应该好似系咁， 即系安排赌局噶咯。 但后屘而家佢就劲咯，又有赌厅，跟住又有 哦，就自己 佢咪太阳娱乐咪佢噶咯， 咪太阳娱乐， 太陽原來真係有，我都唔知道有咩人啊，許志安嗰啲啩係嘛？ 唔識 咩師兄啊，即係好多明星嘅咯，而家。太陽娛樂 咁啊，梁漢文嗰啲 friend 我唔知喎。你講許志安有咩梁漢文？ 我唔知道，我都唔係好知道。其實我又唔係跟得咁貼，但係即係坐擁好多美女咯。 喂，但係緊有啲咁嘅人㗎啦，祝佢好運啦，幾好啊！ 但係佢就冇韓星咁叻啦。 點叻法韓？ 即係韓星可以同一時間大二三四， 咁但係嗰時唔同啊嘛。 仲要平安，即係相安無事，都唔係即係 好難， 唔係蒲到出嚟，即係 Facebook 互片噶嘛呢啲。 係啊，但係佢哋嚟講，你咁比啊？ 唔係咯，對 Sandy Ho 嗰啲係個個和平共，好似懶和平共處咁噶嘛。 嗯，都唔係值得追求嘅一種生活。 嚇、啊！但好多有錢人就係咁噶咯，大佬都係咁啦。 大佬上面有審美根喎，呢啲咁嘅死人嘢。 有咩審美根啫？除咗佢咯，佢咪唔得高明咯。即大婆又而家係大婆要離婚啊嘛。 嗯， 你哋冇興趣講呢樣嘢嘅，好難同你哋傾偈喎咁樣。 咁大鑊， 繼續講雷霆啦咁樣。嚇、啊，繼續講雷霆啊！ 有咩講啊？你有咩？ 咁啊，第二個 survey 啊，喂，頭先講完。第一个就是选个提名前做的啦，跟住呢就是提名后 提名 后 提名后，其实提名前依家六月啦，七月头又会做啦，咁七月头就是提名前啦，因为七月十五号开始提名啊嘛， 十六 系啦，咁我哋就七月一至八咁样都会做啦，系啦，咁你提名期完咗，即系八月头咧，八月一号咧，我哋又会做，咁其实即系提名前又会做，提名前开始又会做，提名后之后又会做。咁其实就冇乜原因嘅，其实都係一个月做一次，希望就 push 个即係个人数一路咁增加落去啦。咁同埋等啲人大家可以熟呢件事，听呢件事，周围听，成日都听住有件事咁样发生緊。咁但其实真係戏玉即係八月之后先开始嘅。其实呢件事好合理，因为所有啲民调都好啦，佢哋嗰个预测嘅能力呢都係喺臨选前一两个礼拜先出现嘅。其实即 我 再越早做越冇预测能力嘅。 究竟有冇啲国家系根据啲民调系做得准嘅咧？ 做得准啊？ 系啊，即系影响大局嘅咧。 其实民 调美国总统选举咯， 美国总统选举做最多民调啦，好 咯， 依家已经狂做，好多百个咁样喐紧噶啦。 但背后亦真系有一个好强劲嘅 media 去推呢件事先得。 其实系噶，外国有好多 media 都要揾啲机构去做民调啊嘛，因为佢哋要 keep 住有啲民调先知道边个人即系领先啊，咁佢先有新闻做。 讲紧美国总统系二选一个问题嘛，即系 A 同 B 啦。 咁 但系我哋 train 噶， 我哋区选就新界东嗰度七个咯，其实最所以佢成日又冇咁睇。但系除咗美国之外咧， 加拿大， 我谂 加拿大咯， 系咯。 唔係，我諗全世界嘅選舉都會有民調做嘅。咁但係你就係講緊民調究竟有冇左右大局嘅能力？係 啦， 係 啦，依個就係問題啦。 呢個我就覺得我自己覺得好得意嘅，因為咧民調咧，如果你準嘅話咧，下一次就唔準嘅啦。 咩啊？ 有咁嘅邏輯㗎，即係咧你今次如果個民調好準確、神準嘅話咧，咁咧下一屆再選嘅時候咧，全世界咧都會去睇住呢個民調個變化去選咧。咁就變成咗咧，大家都係好變成咗咩咧？就係、是、咧，可能舉個例，今次咧就大家都覺得呢個民調好準，大家睇住佢。咁佢一某個支持者一多嘅話咧，咁咧令到即係佢嘅對，即係佢嘅對手咧嘅支持者咧就會好緊張啦，跟住就會投得多啲票出嚟啦。咁結果咧個民調就會挫翻落去啦。咁於是者咧個民調咧最後咧就變得唔準確嘅。即係因為其實個道理就係話嗰個 我都唔 係 好明， 唔係好明。即係咧，因為嗰個大家 翻落去， 即係好似係唔係呢個係嗰啲選舉研究嚟嘅，就係話個策略性投票 咁樣係咪？ 係啦，其實簡單講白啲就係策略性投票咧，其實係會影響到選舉個民調嘅預測能力嘅。因為咧，好多人都睇住嗰個民調變化嘅話咧，就變成咗咧好 sensitive 嘅。即係如果大家都唔知道自己都其實大家都唔知道個局係點黑掹掹嘅話咧，咁大家就都係按自己意願投票啦。係 啊， 咁咧個民調就 OK 嘅。咁但係咧，當你下一次再選嘅時候咧，啲人咧個個睇住民調變化嘅話咧，咁可能上琴日都講緊選舉候選人 A 係高啲，候選人 B 係差啲。咁咧候選人 B 嗰啲人咧就好緊張，就會咧衝出嚟投票。 咁結果咧到最後咧， 挫翻高 係啦。結果咧可能咧個民調就話 A 應該贏嘅，點知結果 B 贏咗，因為 B 嗰個恐慌 即 係 last minute 突然間攆曬出嚟。係 啦 ，A 嗰啲 A 嗰啲好 A 嗰啲支持者咧就好 hea 啦，就都應該贏㗎啦 ，OK 啦咁。發現唔準，所以其實咧喺外國就發現咗有個即係好似啲即係波浪形嘅變化，即係兩個係啱啱 out of phase 咁樣。咁所以。 你一讲起佢嗰饭几多嘢讲， 所以系啊，所以其实民调准唔准咧，咁就系要有好多因素影响。 咁即系其实我哋呢次应该好准咯。 点解咧？因为 上次摸黑咁样乱投，唔系即系按住自己嘅自由意志投嘛。 按住自由意志投嘅话咧，个民调准应该好准嘅。 系咯， 系噶。咁但系我哋攞翻12年嚟睇嘅话，12年嗰阵时最我哋大家都系睇港大民调啦。咁港大民调 系好多滚动噶嗰阵时。 但港大民調佢港大民調裏面有滾動調查同票站調查，咁大家攞得。 Now 啊 ，K 寶呢啲唔計嘅咩？ 計佢哋都係揾港大民調，都係港大做嘅，係咯。咁跟住之後嗰陣時講電話調查，去到最後一日嗰個 report 咧，佢嘅預測咧話邊啲係叫較高機會，邊啲係必然差唔多極高機會，咁就七全部中曬嘅。咁嗰啲話機會均等嗰啲咧，譬如有四個機會均等咧，就真係兩個當選兩個落選嘅。咁所以其實都幾準嘅。咁如果從呢個邏輯睇，咁今年啲人咧就會睇住港大民調個數據去投票咧，咁今年應該唔準先啱嘅，即係個邏輯係咁諗啦。即係如果我直覺個 statement 係啱嘅話，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世界又唔係咁直線變化嘅。咁上屆好多人選，今屆都唔選啦。咁上屆冇選過嘅，今屆好多都參選啦。 係咯，好新嘅 上屆冇本土派，上屆又冇 本土， 又冇散，即係冇雨傘 冇散兵啊，冇係 啦，冇呢啲嘢，咁成件事唔同曬嘅，即係覺得。但係其實如果係但我關心緊就雷動計劃啦，雷動計劃佢要講係最後嘅策略性投票嘛。咁其實不用翻上屆嗰、那個港大民調都好啦，其實都唔夠準去做呢、這個策略性投票嘅。咁所以其實如果有一個 report 能夠喺臨選之前越接近選舉嗰陣先出嘅話咧，咁其實就好有幫助嘅。呢、這個就係即係雷動計劃入邊嗰個概念咯。 咁而家呢個 report 係一日前出噶嘛，應該？ 我哋会喺选举前，去到选举前最尾两个钟头都有一个 report 出俾、我哋啲 8点嗰时， 我哋 subscribe 咗嗰啲人嘅，系啊，咁所以就咁如果佢挨到咁近先出咧，我哋就觉得佢嘅预测能力就应该系几强嘅，即系个， 但系人多咯，都系嗰句， 一定系有人多，咁但系 得嗰一千几百咁啊， 系啊，咁啊有啲时间储下储下客先咯，我哋系啊，咁啊所以就。即系冇噶，呢啲嘢都系要试过，可能大家觉得即系第一次嘅新事物，可能就大家要啲时间接收咯，系啊。咁迟啲接收到咗， 个个都惊下惊下咁样。 惊系啱嘅，咁大家又未见过佢得唔得咁样，咁但系谂落去个逻辑应该系可行嘅，咁咪要试啦。调翻转讲，唔做就系、是、唔做，大家就大概估到会发生咩事咯，就系、是、香港。新界东上届19张名单，今届可能25、6张咁样。 我29张都有。 29张咁点投呢？即係我自己都乱啦，29个名单一至29号。 其实分到薄晒嗬。 係啊，几疯狂嘅其实。 係咯，人哋建制嗰啲佢真係五条就五条。 咁晒 落。唔係佢其实再派多啲都可能嘢。 係啊，其实。 如果泛民系真係好散到咁样嘅话。 其实系个形势都几滑稽嘅，我会觉得。即系可能最后上届呢最低当选嗰个系 6.几%, 好似我冇记错嘅话。上届喺新界东当选最低 6.几%。咁就讲就话。 20,000票咯。 低过3个%就要没收保证金嘛。咁如果今届系唔系19张名单而系28张名单 ,29 张名单呢。咁随时呢可能喺个 list 里面呢有成6-7张名单呢都低过 3% 咁冇收保证金。 咁即系跟住当选嗰、那个政府嘅做。 当选嗰人系 5% 咁。 OK。 咁真系惨囉， 因为好话成件事好奇怪嘅，真系。即系呢我哋系香港可能系证明咗呢个比例代表制最大有一块系唔 work 嘅地区嚟嘅。即系 话契入病。即系要陈述多啲呢啲囉。 系啊。 唔係，即係既然候選人就冇辦法做嘢噶啦，佢哋即 係係啊，點都 眯埋眼都衝噶啦。咁你不如就叫嗰啲選民 係啊， 真係攏 一個， 唔係一個嘅，即係新東咪攏九個，係咪九個咁 新東係咯，新東有 九席 啊嘛。咁如果計票數，可能新東民主非建制派可能有5至6席咯，即係理想嘅。 係咪11席啊嘛？新東有。 新東有九九席。 Total 喎。 Total 九席。 咁我哋泛民系几多席咁？ 泛民希望有上届泛民就有6席，就系、是、一个好嘅结果嚟嘅。 系 咁去 N 加一。 系啦，咁正常啲嘅就系5席，衰嘅咪4席咯。咁人哋唔知点解少票过我哋，反而攞5席咯，变成 咪舊年咪輸過咯。 舊年嘅新東咪新西咪咁嘅情況咯。 係咯。 阿陳樹英同阿李明就一齊攞咗50,000票嚟落選啊嘛，跟住余若薇就攞70,000票嚟當選一席啊嘛， 就又落選咯。 係啦，即係佢哋完美嘅一個失敗嘅局面啊嘛，佢哋創造咗一個。 咁唔得啦，我哋其實應該多啲咧，滲下滲下咧。 滲乜嘢？ 即係同啲選民啊，教育啊，即係點樣策略性投票咯。 係啊，但係咧 就攬炒。 但係講真， 教啊， 講真呢樣真係幾複雜嘅。 你諗下，你對住一個人 Kennedy 都教唔到佢，你教住幾萬萬選民， 乜 Kennedy 就算㗎啦，冇辦法㗎啦，條頸硬過乜嘢？ 你又知啲選民唔硬嘅， 查咗神油一樣條頸硬到，咪咯。 佢哋 不如叫啲選民自己醒啲啦， 自己又查咗神油。 唉，大老實講，今年選民何嘗唔係查神油啊？ 系噶， 你知神油嘅有平有贵，你一知我一知， 全港都炒咗神油， 系啊， 真 系咁赞咯！我神油嘅唔止一个嘅， 我都可以改变嘅，未必呢届咯，咪下届咯， 下届仲嚟多四年， 咁呢四年后一定要嚟噶啦， 当然啦， 你可能冇咗功能组别嘅啫，最多 有命先算。 但系我哋自己明都要搞，都要搞好耐先听搞明。 其实我都系，我仲未明啊，好多。即系其实我条颈都几硬嘅。 系咯，就系咁。 唔紧要啦，咪再继续咩咯，教育咯。咁你多啲上嚟咯。 好，好，你但系上完今次，大家都知我净系识讲雷动咧，其他你乜都唔识讲。 唔紧要，继续 讲唔到洗米。 我其实每集俾 我又唔识洗米，又唔识睇波嘢。 session 你 咁样咧就会俾人话你好支持雷动噶啦，每个礼拜嚟一集。 咁我又繼續 challenge， 咁咪變咗雷動花生變爆谷啦而家。 我咪揾啲唔贊成雷動嘅。 又雷動又花生咁爆谷啦，真係。 我揾啲唔贊成雷動嘅上嚟同邊個咯 ？OK， 其實都可以喎。 即係隨手執啊，每一個政黨。 鍾樹根執唔執得㗎？ 鍾樹根淨係 我想見鍾樹根， 得㗎得㗎得。佢有去阿土嗰個節目㗎。 好啊。 你根本所有泛民嗰啲政黨都唔 buy 嘅，我每個禮拜請一個上嚟同佢片都得啦。 可以。 好啦，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好，拜 拜， 拜拜。OK 嘅喎，下咪再。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馆。